短发梁咏琪，这是一首把梁咏琪的形象和声音统一在一起的代表作品，在当时音乐行业的尝试达到了惊人的效果。一时之间呢，我们在身边看到了很多决定重新来过而剪短头发的女孩。也正是因为她的成功，在后来统一唱片公司推出的孙燕姿也沿用了短发的造型，也影响了很多人的青年时光。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她的一首代表作品《电台情歌》。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我家有一瓶好空气，老人孩子在家都能闻到清新的气息。 一瓶好空气， 我家有一瓶好空气，老人孩子在家都能闻到清新的气息。 为什么？

会相聚，成功挫败冷共他，悲哀因有他，快乐唯有他，跟他受苦也罢，他啊他，那日归家。 归来吧来自于陈慧娴，宽厚又细腻的声线让她成为了当时华语乐坛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而这首歌编曲的气质也带有深刻的时代气息，让我们再次打开的时候那种美好的感觉历历在目，是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才造就了今天的淡然。红尘滚滚，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 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冬天到来了，很多人都会有慵懒的感觉，可是呢，马上就临近过年，很多生活上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呢，不妨给自己计划一场旅行，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调整一下自我。那么在冬季有哪些适合我们出发的旅行地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也请到了六人游定制旅行的高萌。首先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意见。 像冬天的话，因为咱们国家是冬天嘛，然后更介绍大家可以考虑像赤道附近啊，或者是南半球这样的国家，比如说最火的目的地泰国，或者是离中国比较近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沙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同样再远一点的，咱们也可以考虑到斯里兰卡呀，或者是迪拜这些目的地。 庙宇林立的千佛之国，信仰为上的微笑之国，拥有海岛美食和独特的文化，泰国是一个天生的旅游国度。 泰国的话，首先是离中国比较近，然后时差的话也比较短，也就一个小时时差，比较适合老人啊和孩子出行，飞行时间在六小时以内。那同样泰国的话，很多风土人情啊，包括它的一个风俗习惯和中国也有类似，毕竟都属于东南亚国家，它的反差不会那么大。那像泰国有好的阳光、海水，然后有一些佛教文化，这些可能都比较适合老人和孩子。 就像高萌说的一样，阳光、大海、佛教文化是泰国的标志，正以千佛之国闻名于世，素有黄袍佛国的美誉，是在美丽富饶的国土上，有着30,000多座充满神话色彩的古老寺院和金碧辉煌的宫殿。如果你要想来泰国经历一场完美的旅行，可能呢你会需要更专业的定制旅行。 是这样，就是定制旅行的话，大家既不用操心，不像跟团游那么苦，也不像自由行那么累。那定制旅行的话，就是让大家既放心，然后玩得又舒适。那我们会帮大家安排了机票啊、签证啊、酒店呀、以及当地的用车、导游、景点门票和活动，这些所有的都给安排了。 泰国的气候四季皆春，有瀑布、湖泊和各种飞禽走兽，也吸引了一批批旅行者慕名而来。 那像去到泰国的话呢，我们这边不会像跟团游一样一个景点赶一个景点，可能每一天的话就是只是一个活动的项目，大家可以在酒店睡到自然醒，感受一下阳光沙滩。那我们吃完午饭或者是下午睡那个休息好了，咱们再去包个游艇出海啊，或者是出海浮潜，这一天也就这么一个项目。如果我们在曼谷这种大城市的话，大家对佛教文化感兴趣的话，我们会安排的寺庙会紧凑一点，因为毕竟曼谷和北京也差不多，堵车的情况很严重，不会是一天赶很多个景点。 曼谷呢被誉为天使之城，是古代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既有高耸林立的大型建筑，强调着城市奇情与超越时空的景致，又有古老的庙宇香火鼎盛，青烟缭绕，也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 如果到了北部的清迈，那既然到了小城，我们就感受一下，就放松下来，感受一下它的悠闲舒适的一个环境吧。在酒店喝一杯茶或喝个咖啡，那个下午我们在小城自己逛一逛。 在清迈，你要慢下来，细细品味你感官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悠然地穿行在清迈古城花木舒服的小巷中，随意地在古城中闲逛，自然而然地化身为文艺青年一枚。而其中呢，值得一提的是，清迈呢也是华语歌后邓丽君的一生挚爱，她呢也最终将生命交托于此。如果在泰国你热爱享受阳光与大海，那这里也可以满足你。 那像到南部海边了，那大家就是以休闲放松为主，我们可能会安排1到2天，大家就在酒店里面。因为毕竟泰国南部海滨的酒店都是非常不错的，泳池大，沙滩美，那大家就可以在酒店里面去放松休闲。 泰国的最佳季节是每年的11月至2月，一般来说呢，泰国的季节可以分为夏季、雨季和凉季，但无论在哪个季节，在泰国您都可以找到合适的旅游景点。景点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呢，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九六九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在心头，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 是否这一版本来自于周华健、潘越云，正是因为呢还抱有希望，才会不断的询问是否。其实呢，真正失望的人早就已经不愿意知道结局。而下面的这首歌曲表达着面对结局不同的态度，充满祝福。这首歌在很多人听完之后变得豁然开朗，又想起了那个远方的人，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喜欢的生活。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谭咏麟，朋友。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你下载六人游 APP。 大年初一，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河南自驾过大年啦！由金银上河源品北魏文明之精湛，逛坑百万庄园品别样富商传奇。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 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 林平其实是一个你并不陌生的名字，他的成长经历你跟我们一样熟悉。从1992年第五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脱颖而出，从此频繁地出现在大大小小的电视晚会中。他的名字伴着《为我们今天喝彩》《拥抱明天》等歌曲，被人们熟知和喜爱。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平。 让时间变得无奈，让欢笑就停在现在。你我走上舞台，唱出心中的爱，迈出青春节拍，为我们的今天喝彩。 今年九六九，我是主播云奇。本期好歌推荐嘉宾林平。林平在以前听一位老师对他说，不要局限做一个流行歌手，而要做一个流行音乐艺术家，朝着音乐艺术的方向发展，做一个流行艺术家。老师的话林平没有忘记，他选择了自己追求音乐的方式。 我想各种音乐的风格对我来说应该去尝试。过去可能比较单一一些，那么现在不管是中国风也好，还是爵士也好，或者是说摇滚也好，各种风格都想去触碰一下。那接下来我想做一场翻唱的东西，就是对于一些老的作品注入他新的血液。就像我最近改编我自己两首歌，我就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歌曲《拥抱明天》和《手拉手》是林平演绎过的经典歌曲，而《手拉手》的英文版叫《Hand in Hand》。林平老师本人更是说这两首的歌曲意义非凡，而且给他带来了好运。勇敢创新的林平大胆尝试将两首歌曲结合在一起，有腔有调的英文发音和大气磅礴的演唱，给这两首歌赋予了新的生命。他将《手拉手》和《拥抱明天》的两首歌选取了新的音乐形式，重新完美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The fire in the sky, we feel the beating of our hearts together. This is our time, to rise above. We know the chance is here to live forever, for all time. Hand in hand we stand, all across the land. We can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in which to live. Hand in hand we can start to understand, breaking down the walls that come between us for a time. Hand in hand. 给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手拉手》和拥抱明天，应该说这两首歌在我的人生艺术道路上呢，应该说都有着浓重的影子。 歌曲的中间更是加入了当下流行的 rap 唱法，把两首传统的老歌注入了新的血液。本期好歌推荐歌曲林平《手拉手》加《拥抱明天》。 告别命运的昨天，结束百年的遗憾，就在今天，把手中的生活点燃。呀呀，一个黑白的梦想，牵动百年的呐喊。就在今天，把旧下的历史改 情与平时，林平对生命的歌唱都有着一种不同常人的诠释方式，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在他营造的音乐殿堂里，低语的是忧伤和凄迷，高扬的是关怀与爱的倾诉。今年九十九，我是主播明琪，感谢收听本期的好歌推荐，我们下期见。 昂首阔步向前走，热情的汗水流过脸颊，奔跑的速度直挨天涯。挥手挥手挥手挥手，昂首阔步向前走。挥手挥手挥手挥手挥手挥手。 All across the land, we can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in which to live. Anything we can start to understand, breaking down the walls that come between us for a time.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为何热爱上情重，渡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痛。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渡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痛。 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汽车抖动呢，作为汽车上最常见的问题之一，虽然看上去好像毛病不大，也仅仅呢是影响到了我们的驾驶心情，但是往往这个小毛病的背后却隐藏着大的问题。如果说你不及时排除障碍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隐患哦。首先我们要区分的是自己的车到底是车身抖动还是发动机的抖动，那区分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如果你点火起车还是车在抖动，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是发动机的抖动了。那如果说是车子在启动之后才开始抖动的话，那抖动的原因可能确定是在车身抖动上了。车身抖动的原因其实并不多，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在底盘的问题上，而会影响到你车身抖动底盘问题的其中之一的问题就是刹车盘不平。因为车主的驾驶习惯不好，经常重刹车急刹车，这样就非常有可能会导致刹车盘消耗不均变形的问题。那在平时驾驶时呢，你不会有察觉，但是每当踩刹车的时候，就会伴随着车身抖动以及刹车盘脚的情况。如果去修配厂维修的话，一般情况下呢会选择打磨修复，如果说磨损的情况非常严重，可能会考虑进行更换哦。除了汽车方面，共享单车市场呢又迎来了一大消息。共享单车市场最近又闯入了一员大将，那就是滴滴出行和小蓝单车双双宣布，小蓝单车将会托管给滴滴，未来用户可以在滴滴的 APP 内免押金骑行小蓝。同时滴滴也表示，对于近期在端内推出的共享单车平台，陆续汇集 OFO 小黄车、小蓝单车以及自由单车等更多单车品牌，推出免押金骑行的服务，只为了给用户提供更